所以前往旅游要注意防暑降温了。主持人， 谢谢娟老师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在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趣闻录正好赶上是立秋的时候哈。 嗯。 立秋应该是24节气当中第13个节气，也是广义上咱们说秋天的第一个节气。 嗯。 但是今天大家能够感受到啊，这个秋天它来的可能还是比较慢。 对 啊，今天 还 是闷热啊。 对， 虽然有降雨，这个暑热的天气依然不会减退。 但是就是虽然天气状况是这样，但是好像也抵挡不住大家贴秋膘的热情。 今天全是贴秋膘的，但是你要知道贴秋膘它对面有一个非常立体的形象在你面前映照着，是什么你知道吗？ 嗯哼， 就是秋老虎的凝视看着你贴秋膘， 以及镜子里的你自己。 哎， 最好360度先看一下你身上的这些是不是够用，如果够用的话其实也不见得非得贴。 对，他们说基因里注定了那身上应该有多少体重的指数。 对， 好了，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秋天啊可能还得等上一段时间才会到来，真正到来。那今天立秋时节，咱们趣闻录呢还是跟大家找找凉快的地方。 嗯， 好吧， 首先第一条，去到这个地方真的是避暑好去处 啊，听名字就太凉快了 啊。哈，奥地利冰宫 冰宫啊、 嗯、 不是龙宫啊，它是确确实实的冰宫，是避暑的一个好地方。 嗯， 这个地方在哪儿啊？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以西大约500公里，这是一个很多很多欧洲人选择避暑的好地方。 大概有什么样的温度？ 嗯，现在咱们的气温应该是多少度？看一眼啊， 今天 此时此刻北京的温度应该还是不是特别低啊？ 对， 因为闷热的天气没有太多的缓解， 31度。对， 此时此刻啊， 嗯、 那边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 无论外界气温是多少，维也纳这个地方的冰宫气温终年恒定在-2摄氏度至-1摄氏度之间，就是0度吧、哎、就这么说啊、 嗯、 但是说这个冰宫的温度啊，可不是说维也纳都是这个温度啊。 对对对对， 这个温度就坏了。 这样的温度是怎么来稳定住的哈、 啊、 首先冰宫是一个冰 宫，多大的空调？ 它位于一座海拔3288米的山上。 哦，那是3000多海拔啊。 对、 哦、 里面有冻住的冰川湖泊，还有15米高的冻室，7米长的冰锥，还有冰河、冰瀑布、冰柱等形态各异的冰雪景象。 这不就是听起来像溶洞哈、啊、但是你想人家说的是冰川洞穴， 而且里面有点像咱们就是春节的时候看那个冰灯展的感觉。 对， 嗯， 这个冰宫啊2007年8月份它才被发现啊。谁发现的呢？是一名户外运动爱好者，有很多爱好者是探洞。 嗯， 啊，这个爱好者呢发现了这样一个冰宫，2008年11月份他对公众开始开放。这个冰宫里有一条长75米、深30米的未完全封冻的冰河，它 有一个用处啊，很多人你知道冬泳啊， 挑战， 还有很多人在没有冬天的时候怎么办呢？到冰雪的这个河水当中去游泳，叫冰泳，所以这地方也可以开展冰泳活动。这个冰河的上面呢是厚厚的冰层形成的一个穹顶，越说越像是那个溶洞啊，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冰覆盖着的。他们说了，别说你穿着泳装在里面游泳，光是从照片上看就寒气逼人， 就光看就觉得冷是吧？ 对，这个奥地利冰泳协会呢，他们欢迎说不惧严寒的人们啊，你们可以到冰宫来参加为期三天的一个培训，就是冰泳培训。 我觉得这个地方挺神的，确实没有靠任何的这个外在的因素，人为的因素， 没花钱 制造这样的一种 没费电 非常寒冷的效果。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冰雪的景象， 是的， 所以导致这里常年的温度就是在零下二摄氏度到零上一摄氏度，没有极寒，但是确实是寒冷的。 对，这个温度呢，我觉得如果它稍微高一点呢，是冻可乐的特别好的温度啊！ 哎呀，这个可乐十几 差不多三四度嘛，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温度。如果大家最近感觉到热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还有要提醒一下各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太冷了，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啊。 对呀， 所以温度呢，如果大家能够在工作的环境当中稍微调那么一点点，就是风力不要太大， 就是二十 温度稍微的再低一点， 对， 低上比你平时感受的温度低一度，我觉得不是高上一度啊，这风力低上一点。 对， 这是最好的一个环境。 对， 这也照顾一下女士们啊。 对对对，我们穿的衣服少， 凉快，所以有的时候也挺冷。好，刚才说过的是奥地利的冰宫，想知道维也纳最近是什么温度吗？ 想看看。 如果你要去冰宫之前，你肯定会先要去维也纳哈。 对对对， 维也纳在今天的温度大概是在33到22度之间，最高33度。啊，跟刚才这个冰宫一比， 温差有点大，但是感觉应该不会特别的炎热。 对，此时此刻维也纳的温度大概是21摄氏度。 嗯， 它是多云的天气。 嗯， 啊，这样一个音乐之都也会有凉快的好去处。 嗯，说完了凉快的避暑好去处之后呢，接下来是要海边 啊，说一个新去处。 夏天戏水嘛，但是海滩除了戏水晒太阳，还可以做什么呢？这是在法国，这个他们很喜欢海哈，每年假期也很多。动不动就会每年运上多少多少吨的沙， 就是没海的地方是吧？沙 对，要人造沙，对， 人造沙滩， 对。法国多处海滩呢，今年夏天开办了图书馆，为度假游客提供不一样的消遣方式。 说出来高大上吧，一听说海滩上你们干嘛？你们堆沙子玩？人家看书是吗？ 他们在塞纳河边不是也有那个申请非物质躺那儿以后 、 物质文化遗产， 物质文化遗产是吧？啊，人家这个，据说啊，这个欧洲人有些国家的人爱读书，真的是世界上名列前茅， 就手不离书 是吧？ 嗯， 到现在为止，你看电子的这个设备这么多的情况下，你 还拿纸， 还有人看到在那个地铁里啊， 对， 火车上就一本小书，他们喜欢带那种小 口袋书， 对，然后打开厚厚的一本再看。说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值得研究一下啊。 嗯， 在法国哪儿呢？诺曼底的这个沿海的度假胜地，这个地方政府啊，在今年的7月7号到8月26号期间，开放了这么一系列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很有意思，它是12座海滩小屋图书馆。 嗯， 啊，每一座图书馆呢，藏书还达到了1000册，还不小呢。 嗯，对， 包括有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等等多种语言的图书。那这还得多会几种语言才能看遍这些书啊。 嗯， 每座图书馆呢，营业时间呢是下午2点到晚上7点，这恰好是大家在海滩上要去，哎， 应该是海滩休闲度假时间， 对吧？ 对， 游客呢在这里无需登记注册就可以借阅图书。不过呢，这个图书馆啊，藏书你可以借阅，但是不外借，你不能拿走，只供人在图书馆所在的木质小屋里边读。 嗯， 为了提升游客的阅读体验呢，这12座图书馆还向读者提供非常厉害的工具，就是有椅子。 哎，那就可以看更长时间了。那诺曼底地区海滨小镇呢，叫埃特拉塔的海滩图书馆，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迎来了12位读者。读者们都说呢，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地方。这个他们正在有一位法国的工程师叫罗曼马赛，他正在阅读的是一本诗集，那身旁呢是熟睡中的9个月大的孩子。 哎呦， 这个画面想象一下就觉得很美好，孩子也是就是浸润在这样的书卷气息当中。 嗯， 那诺曼底地区其实早在2005年就发起了海滩阅读的活动，当时只有3座海滩图书馆。诺曼底这样的海滩阅读呢，很受游客的欢迎，到去年已经吸引了超过38000名读者去借阅图书。在法国其他地方，其实这样的海滩阅读活动也在兴起当中。 嗯， 法国南部的艾洛省的海滩图书馆去年也总共吸引了21000名游客。 这个海滩上能做什么事情，原来是约定俗成的哈，要么就是发发呆啊， 发呆 晒太阳 晒皮肤， 而且亚洲的朋友们普遍不太喜欢要去晒太阳， 对， 尤其中国游客们都是在伞底下树底下， 对啊，对， 这个法国人还是皮肤更白一些，他不太害怕， 你想躺着也是躺着，躺着你除了听音乐以外你还可以看书。 嗯，这个法国最近的天气呢，其实跟我们刚才提到的某些欧洲国家的天气一样，这个高温还是在预警当中。你像西班牙一带的40度的高温，像上次说过的英国，所以最近大家如果要去欧洲旅游的话，你不要光看着人家去晒太阳、去图书馆里边的看书，还是得注意一下防暑降温的工作。 是，环球旅行家的环球趣闻录，我们在海滩上稍微歇一歇脚，有音乐陪伴，有书籍陪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带着你美丽的爱情，来打动我的心，在我清晨尚未褪色前，请与我见面。带着你坚定的爱情，来守住我的心，在我心尚未憔悴之前，请与我见面。用你最深情的眼睛，痴情让我清醒，用我最心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 有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环球旅行家的环球趣闻录，你看旅行当中带上自己喜爱的音乐，然后一段岁月就被拉扯回来。刚才一首老歌，哎，简直 硬生生的把我的那些青春记忆都回到今天的直播间里了哈。 哎，好像去旅行的时候，你看海或者是登高， 嗯， 都特别容易感慨，以及听歌， 真是这样， 是吧？ 几种方式吧。那个刚才说到的那个法国的度假那个地方是诺曼底是吧？啊，海滩图书馆。那个刚才我还真是。 努力的找了一下天气状况， 不知道这个地方啊不好查。那鲁昂的，我们知道鲁昂这个地方吗？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也是第一次听说，很多这样的名字。鲁昂是属于法国的这个诺曼底地区的。 嗯， 这个城市你知道此时此刻的温度是多少吗？ 多少？ 19度，小雨。它今天最高气温可能会到31度，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温差的话，它会很快就下来了。 对对对， 对吧？ 对， 全天大部分时间是宜人的气温， 让人艳羡。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到海边。说的这个地方绝对是，如果你想说海岛，它如果排第二，可能很难有人说我是第一 啊、 因为它的受欢迎程度确实是非常高的。 又得去看海了哈。 这儿就是马尔代夫，迎来的是世界首家潮汐艺术馆。 哎，你看都拿这个海水做文章是吧？ 嗯， 潮汐现象是沿海地区的一种自然现象啊。我们其实要说到潮汐的话，不一定是在海边可以看到， 我们在大城市里面也可以看到嘛。 哎哎哎， 上下班高峰的时候。 我以为你真说的跟我像的一样了 啊。什么 钱塘大潮？ 哦， 是吧？ 对对对， 其实离你家也不是很远。 哦，对对 对, 对、 对 吧？从那边出发可以，因为我是在车上看到过。 对不起，我把楼带歪了。 可以，你这个潮汐说得好。这个潮汐因为有潮汐的路段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包括你知道长那个长路， 长北路 对吧？ 对 对, 对， 长路是有一个那个潮汐公交，潮汐那车道， 对对对对 啊，好吧，赶紧说马尔代夫啊，不说这个潮汐车道的事。位于马尔代夫的首家这个世界上的潮汐艺术馆呢，他们把艺术作品跟潮汐结合起来，给大家带来更多新鲜的体验。 这个潮汐艺术馆叫做珊瑚馆，是呈立方体，位于费尔蒙特斯如这个富士度假村内一个泻湖当中，它就建在泻湖水下的3米的地方。部分位于水下，部分呢露出水面。 嗯， 馆内展出的雕塑作品会随着潮汐变化露出水面，或者是隐没于海水中。 嗯， 所以你每天不同的时间段就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你还记得咱们上次把这个泻湖专门更正了一下，应该叫什么？ 叫 泻湖。 哦，对， 是吧？ 的那个， 它其实在这个正音应该是泻啊。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一般来说，咱们看到的都是这个字了。这个字呢又没有别的音，所以我们就读成泻湖啊。这个据艺术馆的建造方介绍说呢，艺术馆无论是建材结构还是展品本身，都考虑到保护海洋生物的需要，能够模拟珊瑚礁，让海洋生物在那儿得以生存。 嗯， 其实我记得好长时间以前，我们听说过一件事情，就是珊瑚在马尔代夫那个好像是说有可能啊会遭到什么破坏， 对， 甚至马尔代夫的有些岛可能会被淹没， 是 啊，说不去就看不到了，等等等等。 嗯， 现在看起来这个珊瑚的建造还在，就是模拟珊瑚礁还在继续发展当中， 保护的工作也一直在持续当中。 对， 那么如果你想去参观这个馆内的艺术品呢，观众就需要先游上一小段 啊，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在泻湖水下三米的地方， 在底下呢， 对，然后呢浮潜进入馆内， 哦， 哎，正好就体验到了这样的水上运动哈。 啊， 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到生机勃勃的水下生物。就一边浮潜一边在看艺术品 啊。对， 度假村还聘请了精通海洋生物学的导游，一天可以有好多次可以带队参观。 嗯， 到了晚上呢，灯光系统还会照亮艺术馆，吸引很多的海洋生物，所以大家从岸上望去，在晚上的时候就不能进到馆内了。 哦， 从岸上看也依然会有非同寻常的震撼体验。 它有灯光，然后我们知道好多那海洋生物其实是会发光的， 它自己会发光，然后同时它有趋光性 啊。嗯，然后你就能把一片海面给点亮了。 哇哦！ 所以这个马尔代夫这个还是不错啊，一个很好的创意，叫做潮汐艺术馆。 嗯， 说到马尔代夫的它的浪漫，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是世界上的20大浪漫之地评选，这个工作已经结束了。 嗯， 据说有20个地方被评选成为全世界 最浪漫的地方。 所以不仅仅是法国巴黎是浪漫之都了， 嗯， 你以后的选择会有更多。英国一家以出版爱情小说为主的米尔斯与布恩出版公司新近评出了世界20大浪漫之地，巴黎呢依然是位列第一，希腊的桑托林岛和意大利威尼斯分别排在榜单的第二位和第三位。 三个地方好近是吧，巴黎、希腊和意大利。 对， 米尔斯和伯恩出版公司呢，综合了一些旅行专家和2000名普通民众的意见，评选出了这个榜单。上榜因素主要是包含五个方面：美丽的景观是第一个， 必须要有啊； 豪华的设施， 硬件也得过硬啊； 温暖的气候， 哎，对，这个体感得舒服、 啊、哦。他们对于欧洲人来讲，温暖这很重要啊，因为很多地方是凉的， 嗯 啊。然后再接下来，好吃的餐厅， 哎呀，这也必须的； 令人着迷的步行道， 在这儿可以晃晃悠悠，这个对吧？ 对， 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会手牵手漫步嘛， 嗯， 散步， 压马路是吧？ 压马路，对对对对、嗯。 在这个榜单上排名第四到第十位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些地方，我就不信啊，没有离咱们近的。第四位是意大利的阿马尔菲海岸， 第五位是美国的夏威夷毛伊岛， 然后第六是比利时布鲁日， 第七位是法属波利尼西亚拉波 哦 波拉 波 拉 波拉 哦 波拉波拉也在这边，然后再接下来是冰岛的基尔丘山， 还有塞舌尔的塞尔夫岛， 印尼的吉利群岛，终于有一个亚洲的了啊、 基本上这种浪漫之地好像就都是跟海岛相关， 对对。这也证明了为什么海岛就是每年你不管是什么岛，不管是东南亚的海岛还是那个太平洋上的岛屿，你看每年那个到热的时候确实人很多很多、 嗯、 他们说欧洲人就是有很多人要到泰国那边度假嘛， 哦对对对， 是吧啊，因为所以有很多东南亚海岛其实它吸引的是全世界的游客， 对，包括俄罗斯人也很喜欢东南亚海岛， 对对 对, 对， 但凡离海岛远的都喜欢海岛，因为生活在海岛上呢就不一定了是吧， 他们可能想去什么冰岛之类这样的地方， 对，想去一个就是冰天雪地的地方感受一下，从来没穿过羽绒服。 环球旅行家的环球趣闻录，我们在聊完了世界二十大浪漫之地之后呢，我们要稍事休息，在下半段节目当中继续带各位在周二的节目当中探寻新的请假理由， 嗯， 稍后回来。 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So it's in the box. Wow. That's kind of weird. What's that? Old animal crackers? Hey, 哪里有一场奇怪的show？奇怪，有人变成动物了。 Would you like to be human again? 爸爸一根筋，妈妈骨头迷，儿子爱幻想，侄子总捣蛋。当危机来临，原始一家人齐心协力，化险为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原始一家人》8月17至19日，爆笑来袭。订票6655000。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详情咨询010-6071-1188。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 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三副苦书片，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公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在环球趣闻录，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继续我们今天找请假理由的这个途径啊。 嗯， 刚才说了那么多的地方，是不是其中也有你今年旅行计划当中的目的地呢？ 嗯， 刚才提到马尔代夫的时候，我还在想马尔代夫到底多少度？我刚才这么一看啊，那你猜马尔代夫最近的就是这个时候的温度应该在多少？ 按理应该不会低，但是30？ 哎，差不多29度。刚才你听到了，北京是31度，就现在。北半球的这个温度的持续高温，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对对对， 所以大家这个排热，咱们也稍微的要节能一点。 感觉以后要去海边避暑。 啊、对，你想，其实更多的车啊、空调啊排的这个温度已经很高很高了。 是、 啊。所以呢，城市当中温度可能高，也是目前啊咱们的一种城市病吧。 就城市效应嘛，对。 对啊、 那我们接下来说这个事情呢，可能会让很多在旅游方面经费不足，想要一边旅行一边挣点这个补充一点旅游经费的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哦。 美国有一家公司， 嗯， 他呢用周薪，听好了，周薪， 嗯， $5000来招募首席烧烤官。 啊，最近那个天气适合啊。天气就是烧烤天气， 把自己烤了。 刚才你说多少钱？周薪一个星期给$5000， $5000，你没有听错。 那一个月就是20000左右。 你看看你们这些思维，就非得按一个月来算。 啊，对， 不说成一个月，你就不用算钱了吗？ 上班就是这么挣，没办法。 没错，一个月就是 $5000， 2万美金，没错。 天哪，这个在那些国家也算是高工资了。 当然， 对吧？ 而且重点是干的这个活儿还非常的。听上去很享受， 什么叫首席烧烤官？ 一边吃烧烤一边旅行还能挣钱，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他们就需要这样的一个人、 啊。 这是美国的一家知名的厨房消费品企业，他们在企业网站上写到说，要招聘这样一名首席烧烤官，去全美国各地品尝烧烤的菜品，收集烧烤的技巧，并且和全球烧烤爱好者去分享。 啊，光吃是吧？ 对， 我开始还以为就是烧 烤 技术特别特别， 你还有点心虚是吗？ 哦，对，因为烤肉这个事儿还是需要技巧的， 需要技巧，我就可以烤， 不可能， 这我怎么长得那么不像一个会干活的人呢？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真的会烤。还有现在很流行吃那个潮汕火锅涮牛肉，我涮的特别好，我那个时间把握的非常精准，涮的就是比别人涮的好吃。 这是你自己评选的吗？ 真的，有机会给你尝尝，真的。 来来来，我们看一下你适不适合这份工作，好吧？ 嗯。 看一下袁一能不能应聘成功啊？ 好好好好。 两周时间里边，这个首席烧烤官将会前往到美国的烧烤文化最发达的城市，哪些城市它烧烤文化发达呢？我们知道，在美国电影里面经常会看到啊，就美国人生活，他们也是经常会家庭聚会的时候 ，barbecue 嘛， 对吧？ 嗯。 在那儿啊，他这个烧烤官的工作内容包括要拍下当地烧烤美味，然后传到网络上。 嗯， 这个首席烧烤官呢，不仅将获得10,000美元的酬劳，还 就这个工作不是长期，它只有两周。 哦，两周时间， 只有两周， 挣10,000是吧？ 10,000美金， 还可以带一名朋友跟他一块儿啊。这个 我带你 逛吃逛吃啊，我就可以来尝一尝是不是你烤的是最好的，是吧？ 你帮我拍照对。 好好，费用公司是全包了。 嗯，有意思是这样一份让大家觉得很梦想的工作，几乎是毫无申请门槛。 嗯， 有意向者只需要向这家企业发送电子邮件，以大概100字的说明阐述自己为什么适合这份工作，附带一张最爱的烧烤菜谱图片。 嗯， 听清楚了，报名的截止时间是8月13号，有没有人想试试？ 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嗯，还有一个星期。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中国的网友们，这个烧烤发烧友们太有发言权了。 咱们平时 吧 对吧，这一整个夏天都泡在啤酒花园附近吃小烧烤的朋友们， 好多人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对、啊、你就给他发一个，你跟他说 就两周，你请个年假对吧，去挣10,000美金。 关键你条件你告诉他们，你说这个全北京烧烤没有我没吃过的，你把图片全发给他， 就用那个就是拼图软件， 对， 拼出一个九宫格来， 你跟他看得过来吗？他 对他都没见过。特别有优势啊咱们。 但是据说他们那边烧烤的方式不太一样啊， 就是好像所谓的咱们这儿是大饼卷一切， 他们 那边可能什么都可以烧烤， 他们还是简单，我觉得、嗯、他们一个是工具齐备，其实他们很多东西，我觉得他们就是只要是个是个人，只要你掌握了，就是说他用量多少，用料多少， 对， 然后时间掌握好， 你 看他所有的东西就是城市化的， 对 吧？ 对 对，不像咱们这边，咱们这边就叫全凭一撒呀、啊，全 凭手感， 哎，对对对， 所以这个好的烧烤师和不好的烧烤师，对吧？我和张帆同时涮一个东西，还能涮出区别来的。 哎，对，一个是这个那个什么，那个叫哎。那个餐厅的评级叫什么来着？米其林的哈，一个是烧烤摊的，就不一样。所以这个不要羡慕说他们的那个烧烤好吃， 嗯、 其实还是凭感觉的，可能创意更多一点。 对对对，而且这个想法呀，包括你这个味觉的体验，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首先你得吃遍了所有烧烤，你才知道哪个是最好吃的。 对， 来，我们接下来离开这个首席烧烤官的职位，记住了啊，8月13号还有一个星期，大家可以去 试试 他们的网站上。传一图片嘛，是吧？ 嗯，对。 来看看阿根廷的这位小伙子，最近的这个手艺不错啊。据说呢，他已经成为了理发大师。这个人不一般，是一个身残志坚的人。 嗯，他天生呢是没有双手的。 嗯， 这是阿根廷小伙加布里埃尔·艾雷迪亚，他凭借热情和毅力练就了熟练的理发技能，用自己的经历就证明了有志者可以事竟成。 这个听起来确实匪夷所思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这个励志的图片、励志的视频， 嗯， 他们没有双手的情况下，用脚来代替手做很多的工作， 包括用嘴衔着笔写字儿的， 这样的例子很多。那这个阿根廷的小伙子艾雷迪亚，他今年只有20岁，他就住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尽管出生的时候他就没有双手，两条腿呢还不完全一样长，但是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呢，他快乐的成长。他的母亲是一名理发师，所以他是有家传的、 哦、 啊。14岁的时候呢，他看到母亲工作的这个样子，他呢就用两条胳膊啊，没有手嘛，来捆住这个工具来学习理发、 哦。 一开始呢，这是他的爱好，但是随着不断的学习理发和修剪胡须的技能，这个爱好呢变成了他对职业的一种热爱了。很快在家人帮助下，他就开了自己的第一家理发馆， 嗯、 在那儿工作1.5年之后，他结识了阿根廷一家理发师协会的主席，并且成为了这个协会的成员。 哇！ 这家机构啊，除了提供理发技能培训，还面向低收入人群 组织慈善活动。 嗯，经过不断练习呢，如今的艾雷迪亚理发技术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不仅仅可以熟练的使用各种理发工具，还能够为顾客剪出新颖的发型。 是不是世界杯赛场上那种发型都可以剪出来？ 不久之前，艾雷迪亚获得阿根廷最佳理发师的称号。有一段视频显示呢，他是用残肢的末端夹起了电推子，给一名小伙子理发，精心的处理细节，理完之后还夹起刷子去清扫掉落在顾客身上和椅子上的头发茬。 哦，就是各种细节他都可以做到。 对，大约一个月之前呢，艾雷迪亚开了一家真正属于自己的理发店，为顾客理发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之后，不少人排队去店里理发。 嗯，一下成了网红了。 嗯 啊，那谈到自己的成长经历呢，这小伙子说了，哦，不只会理发，还学会了给自己倒水喝，还会骑自行车，还会开摩托车，还可以开汽车。因为我们知道在有一些这个驾驶的规则当中，在某一些这个残疾人的他们的范围之内是可以做到很多你难以想象的工作的。 对对对， 是允许的。 对， 那如今的这个阿根廷的小伙子艾雷迪亚，他的儿子已经11月大了，他的生活动力呢又多了一重。他说，我要告诉孩子，没有什么事情你是做不到的，你必须每天都完善自我。 真的非常励志。咱们其实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会看到就是他们这样的残障人士其实内心都很坚强，而且他们的生活的一个原则就是不希望给别人添麻烦。 对， 他们希望自己可以处理好自己的所有事情。 没错，刚才说到的是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一段时间哈，在咱们热的时候，那边一定是很凉快的。南半球的温度，上次我听到这个天气专家在介绍的时候说，那边听说他们的温度不太低的时候，气象专家都惊讶了。 对， 最近应该是他们比较凉快的时候。 是。 好了，接下来咱们继续前行，来看一看来自英国的一件事情。英国的通勤列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在旅行的时候感受过？高峰时段在通勤列车当中没有座位，这在全世界各地呢都是让人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铁路公司打算在他们的列车里面安装传感器，实时的显示车厢里面的座位是不是有空座，帮助乘客来找这样的座位。 因为前段时间就大概两个星期前吧， 就是40度高温那事儿， 对，伦敦地铁的40度高温这事儿还是挺火的。那伦敦东北铁路公司从8月份开始测试这样一项技术，当有物体出现在列车座位上的时候，这款传感器可以识别高度，确定座位上是人还是箱包，进而辨别每节车厢哪些座位是空着的。 就是有一些人不自觉老把包放旁边占座位。 而且你不觉得这个技术很像是停车场的红绿灯的那 种？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多少个位子空着。 对对对对，至于如何和乘客共享这个信息呢，这家运营商说相关技术还在开发当中。空座信息可以在每节车厢的电子显示屏上显示，也可以经由专用的手机应用软件通知到乘客。 对嘛，刚才我一想就是说，你说这个还在开发当中，一个 APP 就能解决所有事情了是吧。伦敦东北铁路公司主要是运营沿着英国东部海岸来往伦敦的主要列车线路。东部海岸，想一想，哦，在那边，就是靠着北欧这边，靠着北欧这几个国家这边。然后呢，这家企业呢，打算整个8月份都测试他们的找座传感器。 哇， 在今年秋天的时候，计划正式投入使用。这个列车在全世界各地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高峰时段真的是太拥挤， 是通勤工具 没有办法。 对对对，所以除非呢，你是可以通过提前网上去高价预定座位，因为他们大部分是不定座位的嘛。 日本也是这样嘛。 对， 是吧？ 列车上座位本着先来先坐的原则呢，是供大家来使用的。有的时候即使是发车之后，预定座位仍然是空置的，由于座位上插着这样一个预定标签，站着的乘客也不能用。 对， 所以这个找座的传感器或许有助于提高列车座位的使用率。 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到，我是没有上过这样的列车，但是我知道这样的现象。比方说有很长很长的车厢的时候，如果有人订了座，你又没法坐，你要找那个没有人订的空座位，你要走很长时间， 很艰难， 对吧？所以有这样的东西恐怕帮助大家还是挺方便的。 对，至少你在上车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去到哪一节车厢，找到座位的几率会比较高。 刚才说的找座位，接下来咱们找找行李吧。 哎呀， 啊， 行李就是旅客， 这个也是旅行当中，哎呀，你就不要说旁边的人了，自己有没有大家都有吧。 低头看看自己， 对吧？行李丢失之后该怎么办呢？这个大家都很担心。一个美国男子叫克里斯·安孔，他虽然经历了行李丢失的打击，但是行李呢却被航空公司顺利的找回来，对方还赠送了他一个升级服务。 什么升级服务？ 派直升机把行李给他送回去了。 天 天哪、 啊！整件事情对他来说简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规格也太高了。这是安孔近日从安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出发，乘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目的地是安克雷奇附近的塔尔基特勒小镇。但是呢，下飞机之后发现托运的行李不见了。由于行程安排的没有更多的时间在机场等待航空公司去找行李了。航空公司查找后发现呢，安孔的行李就落在了查尔斯顿，于是就让另一班的这个航班搭载上行李送给了这个丢失者，送到了安克雷奇。 由于这个小伙子他在安克雷奇的落脚点呢，这个叫塔尔基特纳，是人烟稀少的山区。刚才大家听到了，是阿拉斯加啊，这个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呢安排，给他送行李呢就没有别的途径了。只好给他弄了一架直升机，给他把行李送过去了。安孔知道这个安排之后，觉得特别惊讶。他在直升机降落的时候，还用视频拍下来了。 换了我也会拍视频的。 天哪，就是你看我的行李，他们给我送过来了。 哦，一定要 平淡的说一句， 对对 对。哎，又拿直升机给我送行李来了。然后他送，把这个传到网络上，一下成了网红。刚才说安克雷奇，如果大家觉得天气还是炎热难耐的话，我们来感受一下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温度。 哎呀， 这个确确实实，这就是在北半球没有办法企及的啊。 对， 就是低温的地方。这个今天它的温度呢太舒适了，它最高是21摄氏度， 哎呀， 最低13度，就是特别特别合适的一个。 这才是秋天的温度嘛？ 哎，对对对 对， 今天立秋，阿拉斯加也立秋。安克雷奇此时此刻的温度是17度，是多云的天气， 太值得羡慕了。好了，环球趣闻录，我们在说到了阿拉斯加的天气和直升机送行李的事情之后，最后一条环球趣闻跟各位讲一讲全美的一个口音大调查。因为很多游客去到美国会发现说，哎，本身对平时上学的时候英文还不错，但是怎么感觉交流起来有点困难呢？每个地方都会有口音嘛，就像咱们普通话也会有不一样的，什么川普啊、西普啊、各种普，对吧？ 啊，你好像刚才说到一个人名字，我们继续说。 没有。在美国，芝加哥的人口音是最轻的，而南海岸呢是最具吸引力的。 哦， 这个结果是怎么出现的？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刚才说，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一家机构啊，调研机构对1216名美国成年人进行调查访问，就是因为你调查美国人才能知道他们口音的轻重问题嘛。 对。 然后在口音的轻重方面，只有1%的受访者认为芝加哥地区的口音重。你看啊，就是几乎没有人觉得芝加哥地区有口音。 对。 他们呢认为西海岸口音重的这个比例呢是3%，相比之下，纽约和德克萨斯州分别是13%，南部海岸是16%，波士顿呢是以23%。 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酒一瓶才几十块钱啊，根本就不能信。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啊，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同步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几十块钱呀，是吧？你说这搁谁谁不抢啊？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了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有抢到的朋友，我在这儿呢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呀，胡总啊，是对啊，您说的挺有道理的。